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派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搁呀。 妈妈，他拿裤子，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经典名段。 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小品策划为人们创造了一系列的流行语，比如你太有才了，再比如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等等。那么当初这部小品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小品策划的幕后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2007年创作策划的小品编剧徐正超与赵本山合作了不少作品。徐正超本是一名记者，2004年起啊开始写舞台剧和小品。2005年他第一次和赵本山合作就收获了不错的效果，从此便开始了和赵本山的长期合作。筹备2007年春晚的时候，赵本山无意间从电视上看到了一则奇闻怪事儿，说是辽宁某地真的发生了公鸡下蛋这种事情。这件事儿啊让赵本山印象深刻，于是他给编剧徐正超来了个命题作文，让他写个有关公鸡下蛋的小品。没过多久，徐正超便写出了名为《借鸡下蛋》的小品。后来根据赵本山的要求，这部小品前后修改了26稿，并最终改名为《策划》。 好，进来，到家了 啊， 儿媳妇整俩硬菜加来茄了啊。待会儿搁这喝酒。 哎，那个大妈麻烦您了。 我太想这玩意了，你说是？哎呀，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在各地方台。 地方台好 啊， 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去年自打搁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路啊！ 哎，大妈 啊， 你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不用，我个人行。 啊不，那老两口在一块儿，那是吧？ 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伴儿， 转运，你配合一下吧。啊，给你介绍，这是你黑大爷，啊，这是牛策划。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来，把围裙摘了。嗯， 大叔。 来， 那咱们现在开始。嗯，好吧。 开始啊，别说话。啊，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啊，两位名人。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 是 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 是，你干啥去？干啥去？咋的你呀？ 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 咋了？ 咋就那么松啊？ 哎呀，咋的了？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咋定？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怕啥的？ 怕啥？怕啥？咱们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我才不跟你。 我数了啊，一、二、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 你说你 这个，不怕让你笑话。哎，你大妈呀，就我们俩在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你跟人家 上午传票都来了， 哎，这我不知道。 人家就够， 那得了得了。哎，这有20000块钱， 没关系，你 他也我拍这儿了啊， 没关，看，哎，看一句，那怎么意思？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啊，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给我们俩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嗯，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你先放哪儿？ 先放这儿，先放这儿。 靠谱不？ 靠谱。 靠边儿。好好配合 啊！那咱们开始啊！ 开始 好了，大叔大妈，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博客白云飘飘.com。 大妈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哎呀， 名人嘛，都刻薄。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没啥征兆，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这只鸡呀，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他要下蛋，不是他的活儿，那他要干，丢不丢人呢？啊，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他？鸡怎么看他？鸭子怎么看他？大鹅怎么看他？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 鸡界， 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家禽界 怎么混呢？是吧？过去跟他好过那些小母鸡，伤不伤心？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我分析呀，他就是憋不住了，带着憋住他不能下。 是， 哎，大叔，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下哪儿了？ 下哪儿？问你呢，下哪儿了？啊， 他下哪儿了呢？他当时他想啊，他就下哪儿呢？就啪啪啪，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 来到了鸡窝面前，他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下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块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啊？哎，最后你说下哪呢？你猜。 狗啊！ 哎呦我的妈！狗下狗窝了！ 那是谁发现的？ 狗崽子嘛！ 狗仔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式的了。哎呀，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啊。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啊， 嗯， 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吃了。 吃。 嗯，吃了。 嗯， 谁吃了？ 我吃的。他不敢吃。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啥反应都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 哎，大叔，您这就不配合了，哪能那么说？你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对对对， 大妈，你我这两万块钱，你搁在这儿，你这你得配合，你哪能够什么？你这 太急，嗯。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去脑血栓呢，快你学个，哎你快。我起来， 你是不是骗人？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你 骗人呢？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不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就这事儿。你得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哎，好好好，哎，好嘞好嘞。挺好的，录的挺好。 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呐、 啊！不是策反，是策划。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 啊， 自打你大妈成名之后 啊， 第一笔见钱就活啊！ 是啊， 你准备下一步怎么弄呢？ 我就炒作嘛，把这个鸡买断， 是 吧？ 嗯， 来，赶紧上来。嗯，大炒 啊！ 你要炒作呀、 啊， 多找点人 啊， 上胶囊台，像白岩松啊、崔永元呐、啊，这名人找来。 嗯， 要不然你白吹，来干。 哎，大叔 啊， 麻烦您把那个鸡抱出来。 你去抱鸡去。 啊， 嗯、 啊，我跟你说， 嗯， 那个鸡看完之后，你哎呀，老帅了， 是真的。 漂亮， 哎呀，值了吧？ 那行， 哎，大王， 行， 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对，咱签合同， 好吧？哎， 太好了。 那这样啊， 嗯， 这两万块钱我就是买断这个鸡了。 知道 啊，两万， 行， 在这儿签。哎，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 啊， 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四万，大妈。 别双倍，十倍，我给你二十万，能不让你抱走？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 嗯， 哎，对了， 嗯， 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广告吗？ 啊，有句广告词， 赶紧录它， 好吧？ 录它钱到手了，来，开机。 那咱们开始啊。 好词啊，很简洁， 嗯， 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侧面的，你简洁使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再来个背面的。下蛋公鸡，你看啥呀？我们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鸡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四万。 你出来。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你签合同了？ 签呢。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怎么的？ 完了，鸡没了。 哪儿去了？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 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小云，哎，看我哦。 不，饥荒变十万嘞。 这个，来，老伴儿，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你先你看我眼色形色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嗯，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在这呢啊，乖乖。 啊，这是啥呀？不说不哭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宝贝儿，哎嘿嘿。 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哭啥呀？来坐着啊， 没事儿。 配合啊， 有感情了。 哎呀，这钱你先收。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就不是退两万了，你得双倍，得四万，是不大妈？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哟？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抱不来了， 为啥？ 午睡。 鸡午睡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他一个接两样啊，累呀、啊！来喝酒了 啊啊啊！ 哎，嗯，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大师，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不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那要炖完了呢？ 那也值钱啊！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 哎， 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没错， 你太有才了。 你看，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鸡心呢？ 4000。 鸡肝呢？ 6000。 鸡肾呢？ 8000。 够数了。 太有才了！ 啊，吃， 来 这个，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人吃啊！ 你吃， 嗯，你们吃，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大叔， 你都吃吧啊！ 哎呦，不能再喝了。嗯，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抱你是抱不走了， 嗯， 你可以端走。 端走，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啊，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你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万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万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 都行。大叔大妈，别，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也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万块钱，真值。 你太有才了。 这就是宋丹丹、赵本山、牛群共同表演的小品《策划》。策划创作之初并没有打算成为白云黑土的系列小品之一，但宋丹丹加盟这个小品后，觉得白云黑土这两个人物形象已经被全国观众接受了，继续相关的故事观众更容易有亲切感，于是策划变成了白云黑土系列小品之一。分享完小品《策划》的幕后故事，我们再为大家送上一个相声小段，请欣赏王文玉带来的单口相声《金鸡报晓》。 这个朱元璋啊，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可以说呀，他是个 布衣起家，啊，一算小的时候要过饭，当过和尚，最后参加起义军，哎，打出了明朝的天下。做了皇帝之后呢，他有一年呢，在除夕夜，天快亮的时候，当时呢，跟群臣共饮，文武大臣呢，都在朝了。朱元璋一高兴，告诉大伙儿，眼看天就亮了，这样吧，咱们呢，每人做一首金鸡报晓诗，好吗？群臣答应，谨遵万岁之命。你想想，这些人都有学问呢，嚯，这个也做，那个也做，这个金鸡报晓诗里头有不少的词句都是恭维朱元璋的。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大臣壮着胆子提了一句，我主万岁，大家都做了不少了，您是不是今天也做一首诗啊？朱元璋点点头，好吧，我也做一首吧，啊，您请来吧。朱元璋当时在大殿当中转了两圈，一边转着一边说，我这头一句啊是鸡叫一声绝一绝。大伙一听啊，这叫诗啊，不敢提啊。第二句是鸡叫二声绝二绝，嘿，大伙一听啊，我的万岁爷呀，就您这学问您还作诗？其中有一位老翰林，他呢官职小啊，岁数不小，在后边一听这个，嘿，捋着胡子乐，心说您这叫诗啊，鸡撅屁股，来首诗。他在后边洋洋得意，可是他正揪着胡子了，忽然就听了朱元璋在后边两句又续上了，三声唤出扶桑日，扫尽残星遇晓月。嚯，就这两句诗啊，跟前边天壤之别，气势之大，无与伦比。老翰林听这儿啊，一激动，嘚儿，把胡子垫起两根来。 刚刚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王文玉表演的相声小段《金鸡报晓》。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为您送上王力宏的《公传自传》，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的